加我一个。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。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。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。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南军参军高威求见朱棣，劝朱棣罢兵，与朝廷重归于好。朱棣怒斥了高威，并让宁王朱权写了一封奏书，让高威带给建文帝。虽然奏书内容与此前无异，但由于燕军屡战屡胜，奏书中的语气便有了恫吓之意。建文元年12月16日，燕军西征大同，这是他们早已定下的计谋。自从代王被削之后，大同的山西行都司兵马落入了参将陈志、房昭二人手中，于是北平西侧增加了一个劲敌。大同地处边塞，这里的兵马长期御湖，也是明军精锐，这当然不能让燕王放心。因为囚禁代王，大同军心动荡，暂时还不能直接参与平燕，但总有一天他们会被朝廷彻底驯服。有鉴于此，自打起兵开始，燕王就一直希望能够找机会西征大同。无奈朝廷的北伐一波接着一波，燕军脱不开身，所以迟迟没有下手。现在南军大败，加上漫天大雪，南军主力难以驰援，正是动手的好时机。所以尽管新年将至，朱棣依然率军出征。这次的西征十分顺利，翻越太行山后，燕军于12月24日抵达了广昌。广昌守将汤胜乃是代王心腹，见燕军杀到，不战而降。建文二年正月初一，就在家家户户欢度元旦之际，朱棣却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魏州城下。这魏州城位于大同东南350里处，乃是山西行都司辖下的重镇。一开始魏州卫指挥使李成还负隅顽抗，不过很快就在燕军的猛攻之下举白旗投降。魏州既攻下，大同便直接暴露在了燕军的兵锋下。陈志知道自己实力不济，赶紧向李景龙求援，告急的文书如雪片般飘进了德州城内的征虏大将军邢元。接到急报，李景龙顿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一方面他知道此时不宜用兵，现在出征大军根本受不了野外的狂风大雪，何况德州城内物资不足，江南的补给也尚未运来，要是这么出去，连营帐都难得凑齐。 而且大军的士气也至今没有恢复，贸然出征必然会让将士们更加不满。另一方面，尽管面对诸多困难，但是李景龙却又不得不出兵。眼下他正面临着京师的巨大压力，就在不久前，齐太黄子成被罢免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李景龙是大吃一惊，如果朝廷此举成策，那就是要变剿为辅，他将再也没有将功折罪的机会，回京之后必遭严惩。就在李景龙惊恐不安的时候，黄子成的一封密信让他稍稍松了口气。在信中，黄子成竭力安抚李景龙，表示皇上平燕之心未变，自己免职也只是慢燕之心，兼堵部分勋戚武将之口的权宜之计。但同时他对李景龙的失败十分失望，在信的结尾，他要求李景龙尽快剿平燕藩，不得再有闪失。与此同时，建文帝遣中使到德州传旨，对李景龙久战无功大加斥责，不满之情跃然纸上。幸亏李景龙事先在军报中对损失是极力的轻描淡写，否则建文帝知此大败，还指不定要把他怎么样呢。这一纸一信给了李景龙莫大的压力，他已经输不起了。无奈之下，德州大军于寒冬中再次开拔，向大同方向扑去。同时，李景龙传令陈志，命其率山西行都司兵马东出大同，对燕军形成夹击。南军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朱棣的眼睛，他可没打算在魏州和李景龙决战。此次出兵的目的是削弱山西行都司，同时疲惫德州兵马。如今这两个目的都已达到，燕军再逗留下去就没有必要了。在得知李景龙大军越过紫荆关后，朱棣折兵北上，一路经小五台山、美玉关、怀来等地，从居庸关退回了北平。南军累死累活地从山东赶到了山西，却不料扑了个空。李景龙气得眼冒金星，只得又从原路退了回去。这一去一回，把南军害了个苦，李景龙又成了众人发泄怨气的靶子，威望降低到了冰点。经此一战，山西行都司实力大损，短期之内不可能再威胁北平，而魏州等地的归降也进一步增强了燕军的实力，燕王旗下的卫所又多了几个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在回到北平后，朱棣迎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山海关主将江阴侯吴高被罢免了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朱棣心中充满了得意，哈哈，吾之计得逞矣。这一切确实都是朱棣的计谋。当日道衍提出清除羽翼之计，但因燕军实力有限，所以只能舍辽东而取大同。但辽东与大同一样，都是燕军肘腋之患，辽东实力存在，将来决战之时，朱棣又岂能安心呢？不能力拔，便就智取。一番思谋之后，朱棣将目光瞄准了镇守山海关的吴高。吴高是辽东军主将，世袭江阴侯。靖难之后，吴高奉旨屯兵山海关，从东路威胁北平。这个吴高是勋臣出身，他的妹妹是被建文帝废黜的齐王朱伯的王妃。有这些因素在，这位爵爷对削藩平燕自然是无甚兴趣，其出兵放马也不过是识君之路、忠君之事罢了。到了山海关后，吴高一直龟缩不出，仅有的一次围攻永平还打得勉勉强强，燕军主力一到，他便一溜烟地逃回了山海关。对于吴高这种消极心理，朱棣早已摸得一清二楚。本来这个人做辽东统帅，对燕军其实是有利无弊的，朱棣也犯不着去寻他的晦气。但是现在的情况却起了变化。李景龙是世袭曹国公， 在京城时便与吴高关系很好，并且吴高的父亲吴良曾在李景龙之父李文忠麾下，两人关系也是不错。李景龙继任北伐主帅之后，曾经数次致函吴高，请其鼎力相助，吴高无论如何也抹不开情面，便加紧整顿军马，准备明年开春之后配合李景龙讨燕。山海关内的厉兵秣马自然逃不过燕军密探之眼，这些消息悉数被传回北平。在得知情况之后，朱棣终于决定要除掉吴高。西征大同之前，朱棣亲自书写了两封信，分别送给吴高以及他的副手都督佥事杨文。在给吴高的信中，朱棣溢美之词跃然纸上，把他好一顿捧，而给杨文的信中却充满了诋毁与侮辱。待到两封信发出之时，朱棣有意将两封信做了调换，给吴高的信就这么被错送给了杨文，而给杨文的信则交到了吴高的手上。朱棣的这一手并不高明，但此计妙就妙在他牢牢地把握住了朝廷与杨文的心。杨文是辽东老将，当初耿锐调往真定之后，他本以为下一任辽东主将会是自己，可谁知道耿炳文却派了个吴高来，而吴高到任之后一味的龟缩不战，这更让一心想在平燕战事中建功立业的杨文大为不满，总想找个机会取而代之。接到了朱棣故意错送的信件之后，杨文以为抓到了吴高的把柄，大喜之下，他当即拜发奏本，参奏吴高暗结燕王，并将此信附上，派人直送朝廷。吴高是勋臣，这样的身份本来就不能让建文帝君臣放心。当初启用吴高的时候，齐泰为此还犹豫了许久，只不过因为时任平燕总兵官的耿炳文的一力保荐，才允许其上任。现在耿炳文已经兵败失势，待到杨文奏折一上，齐泰震惊之下是深信不疑，当即劝建文帝将吴高罢免。建文帝呢也不信任吴高，于是下旨罢免了他的官职，并夺其爵位发配到广西安置，而后命令杨文接任吴高的职务。这吴高虽不是什么名将，但这个人心思缜密，行事谨慎，辽东军在他的手下虽无大的作为，但也军心不散，战力不减，始终对北平保持着威胁。而杨文则不同了，此人有勇无谋，又粗鲁贪杯，待属下非常苛刻。他刚一接任，就把个山海关搞得鸡飞狗跳，将士们对杨文也是大为不满，军心也就涣散下来。由此，本就不算强的辽东军也实力大降，对燕军的威胁是大大的降低。得知吴高已经被撤，金中进府向朱棣祝贺的同时，也出言提醒：王爷，现在辽东暂时无忧了，朝廷之四面合围，仅剩南面一路，王爷先前设下的那步棋是不是也该动了？朱棣笑容一滞，半晌方露出了一丝为难之色。始终啊，本王思来想去，总觉得心中不安呢，要不还是另寻他法吧。哎，王爷，臣也知道此计有伤天和，但要破李九江，这无疑是最有效的办法。若是失败，我燕军也不损失什么，若是成功，则乾坤一举易逝。王爷当以靖难大业为重，切勿因小不忍而乱大谋啊。朱棣沉默不语，从其神情中可见其内心十分纠结。金钟一阵沉默，再次说道：王爷，京城那边为此事运筹许久，如今应该也已经到了发动之时，王爷若再不布置接应，到时候事情一败，祸患反而更甚啊。可是此计太过玄奇，只怕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朱棣仍在犹豫，但语气已经软了许多。 王爷，以眼下形势看，若夫人不陪，兵必折无疑。但是若陪了夫人，这兵多半还是不会折的。金钟坚定地答道，想了一想，他又略为焦急地说道，当断不断，乃兵家大忌，王爷当知啊。好吧，你去安排吧。终于，朱棣艰难地做出了决定，他挥了挥手，随即有气无力地坐倒在王座上。王爷，见朱棣如此，金钟上前一步，想要再劝慰几句，可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。愣了半晌，他也只得暗自叹了一口气，告退而去。第二天清早，几个客商打扮的男子驾着马车驶出文明门，向德州方向奔去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冬去春来，到了建文二年四月，天气已经变得十分暖和。此时，在朝廷的鼎力支持和李景龙的再三严令之下，京师、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乃至湖广的援军相继抵达德州和真定。李景龙手头的兵马又增加到了近40万，再加上驻防在河间等地的部署，以及大同、辽东两地的偏师，朝廷用以平燕的总兵力已有60万之众。有了援兵，李景龙的腰杆子又直了起来，他与德州誓师再次北伐。这一次出兵，李景龙所用的兵力仍然以德州、真定两支大军为主，刨去老弱病残以及留守将士，出动兵力总计约34万，其中真定大营出兵8万，由武定侯郭英为帅，李景龙则亲率26万大军由德州北上，两军约定在白沟河会师，然后以雷霆之势直扑北平。南军既然已经行动，燕军这边自然也不能闲着。4月5日，朱棣率众臣祭告天地，随即统领11万燕军主力南下，并于2天之后抵达了武清。到达武清后，朱棣一边向固安方向缓慢行军，一边广派斥候侦察德州真定方向的南军动向。4月19日，燕军渡过卢沟河，进入固安县城。与此同时，南军情报也被搜集了过来。德州的先锋已经抵达了白沟河南岸，郭英的真定兵力也已经掠过保定，正向白沟河进军。王爷，绝不能让李景龙与郭英会师。判明形势之后，金钟伸出手向地图上标明苏家桥三字的小黑圈处一指，沉声说道，全军必须加紧行军，2日之内抵达苏家桥，然后兵分两路，一路可以以大清河为堑，隔河固守。王爷，您必须亲率亲军朵颜胡骑以及30000燕山铁骑去奇袭郭英部，真定军马是偏师，战力也差，只要我军出其不意，必能一击建功。剿灭郭英之后，我军再与李景龙决一死战。好，就依你说的。朱棣一锤定音。第二天清晨，燕军再次南下，渡过拒马河之后一路南行，终于在天黑之前抵达了位于文安县城以北40里处的苏家桥。苏家桥并不大，可来头却不小，相传是北宋苏洵任文安主簿的时候所建。按照计划，燕军在此歇息一晚，第二天便要分兵出征。夜色已深， 大地渐渐地安静下来，白天的行军让大伙儿都疲惫不堪。此时除了巡哨的守夜士卒，其余的将士都进入了梦乡，明天还有艰难的征程在等待着他们。可忽然之间，天空中轰隆隆地响起了一连串的惊雷，把大家都从梦中惊醒了。朱棣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正咕哝两句想要转身再睡，忽然之间脑子当中一个念头闪过，顿时把他吓了一激灵。他当即一跃起身，一旁伺候的黄眼见状，忙拿起一件油衣要给他披上。朱棣一把将黄眼推开，披头散发地冲出帐外。只见这个时候天空已是电闪雷鸣，不一会儿倾盆大雨是漫天砸下。糟了，朱棣的脸色瞬时变得十分苍白。时值春夏之交，正是多雨季节，看样子这场雨来势不小，明天燕军就要出击，若是前方的道路被暴雨冲毁，那这场奇袭可就要化为泡影了。这个时候金钟也冒雨赶来，这位一向气度从容的军师也露出了几分焦急之色。君臣二人说了几句，却都彷徨无策，只得眼巴巴地看着上天，祈祷这暴雨能尽快停下。不过他们的希望终究是落了空，这场雨大得惊人，顷刻间便将燕军大营浇成了一片泽国，各处营帐纷纷进水，就连朱棣的中军寝帐也是水深三尺。无奈之下，燕王只得在床上干坐到天明。燕王尚且狼狈如此，其他将士可想而知。大雨一直下到第二天的上午才停下，等到雨水退去，燕军已是狼狈不堪。更让朱棣沮丧的是，在暴雨的冲刷之下，前方道路已经变得泥泞不堪，不适合大军急行。得知前方道路受阻，朱棣立即召集军事会议，会上诸将大眼瞪小眼，个个垂头丧气，说不出话来。良久之后，金钟才铁青着脸沉声说道：哎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事已至此，再多想也无益处，为今之计只能暂时休整，待天气放晴，与南军决一死战。金钟说完，朱棣一声长叹：南军有30余万，论兵力是燕军的3倍，并且蓄养多时，这样的仗在真定城下和郑村坝都有打过，但那要么是趁敌军未及分散而破之，要么则是占了南军不耐严寒的便宜。如今分击敌军已经不可能了，天气又正暖和，一想到要在这种情况下与南军硬碰硬，他的心中沉重万分。别说不一定打得赢，就是侥幸取胜，自己手下这11万健儿又还能剩几人生还呢？他抬起头，眼光穿过帐门直抵远处。自得知李景龙出兵之日起，他便一直在等，等那个可一举扭转乾坤的变故发生。可至今为止，南军那边仍然毫无动静。尽管朱棣一开始时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，但眼下他却只能等待，等待那个看似渺茫但却能挽救燕军命运的奇迹。数日之后，天空放晴，休整完毕的燕军开始向白沟河进发。与此同时，南军也正逐渐推进到白沟河南岸不远处，一场决定天下气运的大战即将爆发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